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欧洲地区筹备委员会宣告成立，成立时上选出了筹备会共同主席，并发表了公报。公报指出，将积极举办各项工作来打造金日成主席诞辰105周年、金正日阁下诞辰75周年和领导者金正恩被推举为朝鲜最高领导者5周年庆祝气氛，并隆重举行支持朝鲜人民事业的活动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。